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嗱，我而家咧就喺年宵市場，由今日開始，二月嘅二號到二月七號咧，一連六日咧，我哋都喺度嘅。咁呢度咧就係普羅政治學院同埋熱血時報嘅攤位。咁我哋有好多 T-shirt 嘅，嗱呢件咧係今年最新嘅蜜通匪類，但係上邊有一個咧就我係香港人。咁啊，大家落嚟幫襯，仲有其他各種唔同款嘅 T-shirt。咁啊，跟住咧就係、是。我哋有李怡嘅書啦，有陳雲嘅書啦，同埋我嘅書。咁如果未買到啲書嗰啲咧，又可以落嚟揾我哋嘅。嗱，喺度祝大家咧，後年咧就係、是、身體健康，孔武有力，打到梁振英，打到胡錦濤。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My Radio 同埋《粤语时报》联播早晨节目，今朝陈死罗康喺度，咁就黄杨达翻紧嚟咁样。你知做年宵系好辛苦，所以就佢话晏啲翻，晏到几晏系唔知，可能要睇等到今晚粤语政治先有。第二節啊，第二節，咁我做，我盡量今次做到第二節先翻嚟啦。咁啊，呢一節咧，我想講一啲我想講嘅嘢，咁樣就留翻啲佢想講嘅嘢就佢講，咁都難得有呢個機會，即係係突然間諗起，唔係其實我今日睇咗蘋果個社論，我記得啦，因為我早兩日同聽眾吹開水咁樣，哇要有啲嘢。 講一啲清楚 啊！冇講下咯，冇乜論述嘅，即係冇乜話好深層次咩政治解釋啊、政治理冇嘅，但係想講下，即係講下咯。係，唔係講下年宵先？咁啊，年宵就做咗幾日啦，咁樣咁就要買嘢好買啦。咁啊，樣產品都係精挑細選啊！我只可以講咁就，梗係講夫人 T 啦。其實我想講夫人 T 完全唔關我事。又唔係我話要做， 唔係你個節目衍生嚟噶嘛？ 即係你話啫嘛， 你話 啫， 賣嘅人來。 居然 T 又冇節目名冇成，就係得個公仔。嗰個公仔個係我哋自己畫玩下，會畫出嚟，即係阿 Toby 畫。咁啊，搞成個 idea 錢啊，都係《粵語時報》同阿 Toby 兩個關，其實唔關我事。你買唔買得曬都唔關我事。 我買咗兩件，好開心啊！今日 你中意點啊點？係啦，咁樣咁啊但係都七七八八啦，咁樣咁啊，如果年宵裏面你想得到手呢，咁除非你嘅碼數係特別大同特別細呢，咁可以即時有，咁你就可以喺新年嘅時候呢就自己拜年嘅時候就穿住夫人 T 啦。 利是可以擺個 podcast 嗰度 袋得幾封咁樣。咁之後就要訂，咁訂嗰款呢我逼阿 Toby 先，就會同年宵賣嗰款唔同嘅，咁樣就袋裏面嘅公仔會唔同嘅，我逼佢改。 但都睇唔到呢其實。 藝術嘅嘢唔係咁樣 嘅，嚇，即係咁樣開嚟睇下啊嘛。 群眾係感受到嘅， 感受到。 你問王家衞就知啦，佢喺鏡頭以外擺好多嘢，覺得觀眾係感受到嘅。我睇娛樂插班生學嘅，咁咧就係咁樣啦。你睇多多幫襯咧，其實主要都係支持《粵語時報》營運啊，多於支持夫人嘅咁樣。咁另外就係《粵語少年軍》啦，《粵語少年軍》我哋晏啲講嘅啦，阿雲啊翻嚟講，多多支持我哋一個培養新人嘅機會嘅一個活動咧，希望多多支持啦。咁樣咁就好講翻我今日想講嘅嘢啦。咁樣其實就講雷動計劃嘅雷動計劃咧，我想禮拜二咧，我做節目咧就阿譚仔嗰陣都有啦，即係我去睇戲哇。唔係喎，搞埋啲咁嘅嘢咁樣，之後我望兩望，唉，唔好講，有咩好講啊咁樣，跟住尋晚冇人答講，跟住黃大講都冇乜嘢，都冇乜嘢，咁啊直到咧就係、是有聽眾啊，同埋有朋友仔咧，咁就同我傾偈講行動計劃，之後我諗咦，哇，唔得，有啲嘢。 有落差喎，同你想象係嘛？ 有啲嘢要講一講嘅咁樣，即係唔好。 不要太理所當然。我開始明白呢，有些網台節目做了五六年呢，雖然個名字會成日改呢，但其實講來講去都是那些嘢。咁我初初覺得，唉，咪又聽嚟聽去都是那些嘢。跟住，哦，唔係喎，有啲嘢係即係不斷有新聽眾嘅加入啊，亦都有人左膠啲覺醒啊，醒覺啦，投身政治啊，有啲又翻轉頭講講啊，講下以前嘅嘢啦，咁啊，講雷動計劃，咁啊點解講雷動計劃咧？今日咧就《蘋果日報》啊，咁就喺社論嗰度都有講關於雷動計劃，咁啊盧峰寫嘅題目啊寫住咧戴耀廷的雷動計劃值得考慮咁樣。嗱，你就係睇呢個題咧就你又唔知佢個其實有冇講實佢 佢的立場是咩？ 係啊，佢就值得考慮。喂，如果以英國人嗰種嘅語言藝術嚟講咧，嗰種咁陰濕嚟講咧，如果佢講啊雷動計劃值得考慮，即係話真係冇得搞咯。係啊，咁當然咧，你睇埋入邊係乜嘢啦。咁啊，咁啊，阿盧峰啦，盧峰就喺今日嘅評論咁樣講，佢就話戴耀廷啦，咁啊就喺本報撰文啊講雷動計劃嘅構想，咁啊呼籲咧非建制派咧嘅政團啊、組織啊、參政者同埋市民咧攜手合作，即係講埋支持者啦。其實對於非建制派呢個字咧，你第一印象覺得係咩啊？即係問埋淡仔咧，我有。 我感覺就係、是、即係都係鳩嚟嗰啲 terms 嚟，即係泛民喐 有政治方向噶、 啊。唔係，個問題就係、是、一個新嘅即係舊酒新瓶入面，屌唔係又係講緊嗰班友、 淡仔淡仔嗰啲。 即係非建制派嗱，首先就第一樣嘢就係、是、可能就係因為我哋成日屌鳩佢哋話我哋唔係泛民啦，咁所以佢唔夠姜再講泛民主派啦。咁同埋亦都係即係我哋可能有佢見到有其他人有啲主張係同佢哋平時講開嘅嗰一種純粹淨係爭取民主唔同啊。可能譬如佢想即係主要我覺得佢係想包攬埋啲本土派啊，或者係甚至乎佢連啲建國派都想包攬埋，咁所以用一個非建制派啦。更同埋咧，如果純粹從非建制派呢一个字嚟到讲咧，咁甚至有可能系讲紧，即使话佢而家都讲埋啦，佢系包埋嗰啲咩第三条道路啊，嗰一啲咁嘅人落去， 系新思维文字先嚟计先， 即系基本上真系只要唔系 解佢角度系计佢，即系我第一个印象，我系觉得佢想讲非建制派，其实就想包埋郁敏嗰群人，即系我呢群人，就多于想包陈日文，但讲李思嫣啊，或者系新潮，我觉得佢唔系想讲嗰班人，即系佢想讲，佢想立埋你啲咁嘅本土激进。盡前衛其實是正常人的，即係佢想包正常人入去的咁樣。我覺得啦，咁政治目的啊嗰啲啊，唔多講啦。咁我唔講呢啲筆啦。咁咧就雷動計劃好簡單嘅啫，佢就即係再講一次。就是、希望咧各黨派衝成合作啦，咁咧就希望目標咧就喺七十個立法會嘅議席裏邊咧就攞到35個咁樣，佢又唔講過半啦，即係講緊攞一半議席啊，掂半啦，如果咁講，咁啊令到非建制派咧就唔係議會嘅少數咁樣，咁啊。如果咁講啊，建制派都唔係少數啦，甚至如果你咁講咧，建制派成為咗少數啦，因為建制派會有一個人做主席噶嘛，係、啊、即係如果咁，你唔會夠膽俾泛民嘅人做主席噶嘛，係咁跟住咁呢個說法就即係你明嗰個好處啊，即係如果非建制派攞過半嘅話，咁啊喺議程啊、重大重要嘅委員會任命啊嗰啲都更加好啦，唔使俾人壟斷啦咁樣。咁亦都坦白講啦，即係盧峰好坦白講啦，咁樣即係話要達成呢個目標咧就唔容易，但係就唔係唔可能，亦都唔係唔應該做咁樣。咁但係其實不論係戴耀廷所講又好啦，或者盧峰所講又好啦，講咩都好啦，佢係講一樣嘢就係衝成合作嘅啫咁樣。好啦，咁講緊壯大力量咧就要壓住呢個威權管。扭轉議會咧一個向建制傾斜嘅局面，咁啊等等等等如何如何咁樣講，咁啊講緊即係如果呢個夠成功嘅有幾好，咁同埋亦都係講建制派而家有幾即係建即係行政嗰方面啦，香港政府行政嗰方面啦，咁啊對於議會嘅打壓啊，同埋一個即係粗暴。那個議會的粗暴啊，咁大家都知啦，即係好幾次夾硬要投票通過，不論係吳亮星啊、陳建波啊、或者剪報啊咁樣，好多嘢喺議會嘅暴力啦、議會嘅不堪啦咁樣，加上傳統右嘅功能組別咁撚撲街啦咁樣，咁啊令到嗰個議會好醜陋啦。嗱呢啲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即係唔多解釋啊，無端端又解釋翻功能組別有幾衰啊，無端端解釋翻議會幾不堪啊，我諗。 我諗就唔使嘅，不過我覺得兩三年後又要講一次㗎啦，即係唔係大家習慣，大家唔知，即係又有啲阿康呢廿二歲又走出嚟咁樣，又話講政治喎咁樣，跟住問你知何秀蘭俾人出賣嗰單嘢都係唔知一陣就講嗰單，咁咧就其實嗰日我唔知有冇同阿譚仔講，即係當你話講雷動計劃呢篇文咧，我一見到就話第一件事梗係講翻2004年何秀蘭。入唔到立法會，我唔知有冇同你講，但係我之後同人傾開呢樣嘢。嗱，講個勞風篇文先，咁啊最尾嗰度啦，咁就話等我睇下先，市民能夠直接影響議席唔超過40席咁樣，因為其他嗰啲係自用當選嘅，即係公司票啊咁樣啦。咁啊講緊即係如果即係叫做直接投到票唔超過40個位啦，咁樣其實哦佢講35個地區直選加埋超過區議會啦，咁但係仲有啲係即係功能組別啦，即係如果以喺戴耀廷嘅説法裏面就係、功能組別都要搶佔啦，咁樣，咁呢個佢哋嘅説法啦，咁咧就覺得咧，但另一樣佢會講嘅就係建制力量嗰邊嘅協調能力亦都係高嘅，咁所以變咗如果泛民嗰邊即係或者非建制派咧，佢咁講啦，要加強呢個合作同埋協調，就唔好搞分化內鬥，團結一致就反擊北京當權者同埋建制派咁樣，咁就話你睇下台灣大選都可以變天啊，等等等等如何咁樣，咁就值得努力嘅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呢篇文最終個意思就係有得搞，即係值得搞，有冇得搞就我話俾你冇，係啦，我講完基本上就可以完㗎啦。呢節目黃大未翻，係冇好啦 ，OK 啦，冇得搞，好咁啊講呢件事。咁其實咧，點解會呢一節講 雷動計劃？ 我想走向翻一個唔係鬧戴耀廷啊嗰個説法咧，你話戴耀廷係天真定係純，其實我唔覺得係嘅咁樣。咁而家又想做一個籠絡啦，做 專玩啲劇科幻嗰啲嘢嘅佢真 係。即係其實 即係講大爆放先就冇乜報道嘅喎嗰期。 拍份工我噶嘛，唔係啊，又咁講，周街都係咁嘅人啦。即係當你話戴耀廷嘅時候，有邊個唔係周街喺度話俾你聽？嗱，我俾條橋你啊，當你係應該咁做，你係應該咁做，你就應該周圍派多啲呢啲單張，你係應該喺嗰度講埋呢啲咁嘅嘢，你係應該選呢個位，你又唔應該唔去選嗰啲， 你唔好戒佢票咁又話嗰啲濕鳩嘢。 周街諸葛亮，周街都係軍師，哇！我真係政治犀利啊！我呢樣嘢，嗱，我教你。 師姐啊， 唔係誒。起碼佢落水，即係又咁講， 燒啊！ 即係有冇人提名佢選呢件事？起碼佢落水，我覺得。喂，大把人嚟企入邊，我啊覺得咁啦，周街咩咩揸揸揸揸揸啊！即係我又費事話，咁你來選啦，笨咁我都唔選咁樣。即係咁，唔係講呢一筆，即係係咪 king maker 係咪嗰啲都唔係講呢一筆。好啦，跟住就其實就有啲朋友仔咁啊，真係同我講就話，喂，其實雷動計劃係咪有得搞㗎？即係呢個方向係咪應該咁樣做啊？係咪喺個策略上咁樣去搶多啲議席啊？咁樣嗱呢樣嘢，黃大尋日講咗，即係路線係應該咁做㗎，攞多議席梗係好㗎，即係。除非你完全摒棄咗立法會，即係覺得你覺得 即係選都無謂啦，係 啦，覺得議會失效嗱、我某程度上覺得係咁嘅，即係我個人 #個人身份，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咁樣嘅。係咁，當然咧有得搞嘅搞啦，係咪先咁樣？唔係，其實係應該搞嘅，即係調翻轉咁樣講，因為獲得到亦都有其他嘅對於政治宣傳係有作用嘅地方嘅。好啦，咁啊講另一樣嘢，我先從實效咁樣去講先。就係、我今朝突然間臨開節目時，我都問淡仔，喂死啦！我有樣嘢解唔通啦，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啦。其實而家我哋搞比例代表制啦，直選，我先講直選啦，唔講功能組別。功能組別，你話中意寸土必爭，你中意啦，我唔會選啦，即係我哋唔會選啦。咁啦，先講直選，直選就係名單制嘅，比例代表制。咁比例代表制就係攞幾多 percent 嘅票就幾多 percent 嘅議席啦，理論上係咁啦。咁就派議席啦，就由名單第一、第二咁樣派啦。咁就唔存在理論即。是不是存在界票即都你可以这样说。咁我想问其实怎样叫協調呢咁样。即以这样的说法来讲在比例代表制大区分五个大区的话怎样为之協調呢嗱区议会我知協調啊即我落了那个区插旗咁我对抗那边红色那边咁样咁你就不要搞我啦即你落来就变成界票呢就削弱了。咁但比例代表制理论上就没有这样的说法㗎嘛。 你入嚟就等第二節啦。唔係我講雷動計劃啫嘛。咁咧就咁你聽埋我講。咁我講緊就係話點樣協調咧？我自己個心喺度諗啊，有冇一個有冇其實有冇協調基準咧？咁如果咁樣諗咧，其實唯一一個協調嘅方向咧，就係、是、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各位普羅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聽眾網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攤位咧，就即係喺31至33號啊，咁而家就開咗張噶啦。咁咧，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元，呢個就係年宵價。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咁呢本咧就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嘅一啲動議啊，或者我一啲發言稿，將佢輯錄成書，分咗類，分咗題目。呢本咧直情係去分析成個立法會嘅運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啊、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是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就係、是、你唔好你唔好出咯，即係話你個名單唔好出啊！我想講嘅意思，咁如果即係話咩咧？即係其實以大庭嘅説法就係、是，如果佢個名單有6個位，即係 sorry， 佢嗰個區有6個立法會議席，咁佢覺得泛民或者所謂嘅非建制派，佢攞到4個位，佢你只可以出4個名單啫，多於4個名單咧就嘥票啦，就變咗戒票啦，咁呢樣你阻止人出得唔得咧？可唔可行咧？ 佢係咁嘅意思咩？ 佢實際篇文冇咁寫，但係如果佢係講協調嘅話，喂，你喺比例代表制情況之下點樣協調先？ 我以為佢話最少4票添， 最少， 我以為最少4票添， 咁都有幾千票㗎咁。 佢嗰個文章點寫啊？嗰、那個咩出四 唔係啊？佢冇實際點樣講嘛？佢只係話要衝繩合作同埋要配合要協調啫嘛。但係比例代表制我係唔知點協調㗎。你除非就叫人唔好出啫嘛。協調唯一嘅説法就叫人唔好出啫嘛。咁你唔叫人唔好出。嘅説法就係唔好嘥嗰啲票啫嘛，咁即係 唔係準確咁講，比例代表制係有協調方法嘅，比例代表制協調嘅方法，你係 鑽石名單啊？ 唔係，如果唔係建制派點樣協調啫？你掌握啲選民咪協調到咯，即係你掌握到啲選民，你直頭係可以，你即係 控制到佢投票意向嘅，即係。 咪控制投票意向就梗啦，你直系要派啦，你直系要知道边个会投边个啦。譬如你系，咪你有好多方法可以分噶，你可以譬如地区咁样，你咪用屋苑分咯。 唔系呢个梗系啦， 一栋大厦咁样呢个投一号名单，嗰个投二号名单啦。而家但问题就系、是。香港嘅民主派選票就係主要就係遊離票嚟噶嘛？屌你老 味！唔係啊，我當其實遊離嘅呢樣嘢，而另一樣嘢，我想講個好實際嘅故仔就係、是，如果你先講係咪大家團結統一？大和解或者係大家要衝繩合作嘅話，其實就唔使講任何嘅議員先，乜嘢都唔好講。即係譬如，喂，鬱敏有鬱敏選，大舊有大舊選，萬必有萬必選，李卓人有李卓人選，張超雄有張超雄選，何梁耀忠有梁耀忠咁樣選。其實講嚟講去，所謂嘅協調係公民黨同民主黨佢哋兩個點拆啫嘛。咁如果你諗翻轉頭，你就諗翻2004年何秀蘭係點輸啫嘛。而家講嚟講去，喂，你蓋棺定論咁樣講，當年民主黨。即係港島區民主黨有李柱銘同楊森，另一邊就係余若薇同何秀蘭兩條名單，佢哋目標就希望兩條名單就攞4席，即係大家攞完第一個位，跟住就最大餘額發，或者就攞埋第二個位，而最後發現最尾嗰日民主黨告急就驚輸，就覺得話俾人聽余若薇同何秀蘭夠票，轉個頭咧就原來係民主黨係幾乎夠票擺埋第三個上去，不過嗰條已經離咗黨啦，咁。 咁而家其後就大家都發現，其實民主黨想食咗何秀蘭個位，最尾就食唔到，最尾就益咗民建聯。其實呢樣嘢，喂，我想講一開始講嘅就係呢個有咩各懷鬼胎嘅問題。你要所謂嘅協調和解，你搞掂兩個大黨先啦。另一樣嘢，你其實係好，其實好喇喳嘅呢樣嘢係，即係喺過往咁多屆嘅選舉裏面，有冇和解嘅空間啊？即係有冇佢哋所謂嘅衷誠合作嘅空間？我自己就好懷疑。但係你話另一方面，對於泛民其他人嚟講，其實佢哋係唔需要協調嘅，佢哋自己有自己嘅票底喺度嘅。譬如街工咁，佢哋喺全葵青，佢哋已經有足夠嘅能力自己動之期，有冇呢一個咁樣嘅合作嘅空間同需要，跟住可以搶到35席咧？我自己係睇唔到，即係喺個實際嘅層面，我係睇唔到有咁嘅需要，跟而達到一個咁樣嘅效果，即係從個實際嘅環境嚟睇，即係又同翻大亨講，點解我會今次會講咧？其實就係因為有啲聽眾或者朋友問我係咪其實咁樣係咪 work 或者有可能會發生，但係對於我嚟講就係你搞掂兩個大黨先啦，佢哋自己都傾唔掂， 係咪會 work 啊？呢、這個係不過我你如果分析我因為就住戴耀廷嘅雷動計劃之後都可以繼續講嘅，呢個係牽涉到。因為我冇諗住就住雷動計劃去討論到咁深入，因為 work 唔 work 係譬如佢嗰個 plan 就唔 work 啦，佢嗰個 plan 係唔會 work 啦，因為其實佢非建制派呢啲字眼，即係呢非建制派呢個角度就已經唔撚 work 啦。同埋係進攻功能組別呢、這個喺實質效果上面係唔 work 啦。佢因為唔係新嘢嚟嘅，即係等於我琴日講嗰樣嘢係唔係新嘢。 其實我想講係屆屆都係咁講 嘅，全部每一屆做緊嘅嘢係一樣嘅。其實咁但係你話。但如果啊好啦，大家忽然之間去問一個問題，就係話比例代表制有冇得配票咧？嗰啲咁樣，咁呢個課題係由自香港有比例代表制以嚟就係衍生嘅一個問題嚟㗎啦。咁樣，咁佢你話譬如陳四話各懷鬼胎，鬼打鬼嗰啲咁樣嗱，但係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喺泛民主派啊，嗰陣仲係叫泛民主派。喺泛民主派其實。泛民主派點樣嚟咧？就係為咗選舉嚟嘅嘛。喺泛民主派未有或者未有其他激進派啊，或者或者民主派本身都未有咁多裏面鬥嘅時候，其實佢都配唔到噶，佢都配唔到噶。咁嗰個係本身就係根本就冇嗰個選舉機器嘅配票能力咯。咁其實研究咗幾屆啦，我想講配得最雲巡嘅咪就係 工聯會。 唔係啊！即係如果講so-called 嘅泛民主派，配得最雲巡，咪就係激進派冒起嘅時候咯。就係、是、因為有就係、是、因為有爭票，所以自然就配得暈咗咯。 就令到泛民配得好。你 如果你籠統地去即係去睇全部都叫，總之全部都叫做民主啦，即係完全唔理佢。 嗰陣咪好興就話我哋一家四口一票係長毛，一票就興姐咁樣噶嘛。但去到今日係咪仲可以咁樣？喂，我就算大家 唔係啊，我唔係講緊嗰陣啊，我係講緊再後來啊，再後來社民即係黃毓民出嚟選嘅時候啊、因為黃毓民一出嚟選就已經有評論話佢界。票啦嘛， 系 黄毓民一出嚟选嘅时候，啲人就已经话呢啲 08年啦， 系啊，即系08年就已经话，即系当其时系社民年啊嘛，社民年出5张名单啊嘛，咁其实08年嗰一届系叫做系喺整个阵营嚟到讲啦，或者喺嗰、那个得票嘅率同埋议席嚟到计啦。虽然我而家冇数据喺手，其实要睇一睇。因为当年练月增都写过一篇文嘅，就系讲嗰个，因为当日就已经系有争拗。当然当日嗰个争拗冇我哋而家争拗咁激烈啦，亦都冇后来嘅饭团同埋激进派同埋甚至乎而家本土派咁热烈啦，但系当日就已经系郁黄郁民噶啦，已经系嘈黄郁民，已经系嘈社民，已经开始嘈噶啦，已经系开始话咁样咪打破咗个，即系又已经系讲逆咗建制派啊嗰啲咁样嘅嘢，其实当日就已经讲噶啦，咁但系其实当日嗰个嗌即系有一个争拗同埋一个激烈竞争嘅过程咧，系令到个配票均匀咗嘅，其实。就因為你嗌交嘛， 唔好搞啦，係 咪？因為你令到啲爭，即係所謂支持民主嘅選民，佢都細分咗嘛？呢、這個就係當日黃毓民講嘅拉闊光譜咯，同埋吸引咗多咗人出嚟投咯。但係後來再繼續跌咧，嗰、那個唔係淨係配票嘅問題咯，而係事實上整體嘅民主派不濟，我想講啊，即係嗱，雖然我冇數字喺手啊，即係呢個翻去睇數字啊。 去到後來啊，去到呢兩屆啊，去到呢兩屆立法會選舉啊，講誒唔係唔係，即係去到2012年、 嗯， 其實去到嗰個情況就係話得票高，然之後得到嘅議席少，其實係激進派啊嘛。 系， 其实嗰个比例已经落咗去，落咗。屌你谂，我一讲都除咗二万几千票，就嘥鸠咗啦。咁、嗯、你嗰个系嗰、那个系成个配票系统出问题嘅环境咯。咁而家冇一个党有一个咁嘅实力，即系陈四讲嗰样嘢就系你嗰啲大党本身就已经系有鬼打鬼嘅问题啦。呢、這个其一啦，其二就系、是、事实上你系要铁板一块先做到配票嘅。即係佢係要成個陣營係鐵板一塊先做到配票，如果唔係冇可能。咁 當然好曾經有個昙花宴啦，零四年啦。 唔係，但係佢哋鐵板一塊嘅時候，佢哋又冇做好嗰個選舉系統工程啊嘛。你事實上你對啲選民唔認識，你對啲選民係冇一個，你冇一個地區網絡嘅系統去直接聯繫，唔好話直接聯繫啦、嗯，或者係有把握地聯繫佢哋。咁變咗都係靠住一個主流傳媒嘅曝光，然之後就呼籲就係、是、一家四口，阿爸頭長毛，阿媽頭邊個嗰啲咁樣。咁、嗯、你出嚟嘅效果咪好低咯？因為當你同佢冇一個直接嘅聯繫掌握嘅時候，咁你結果就係根本民主派嘅票倉就係遊離票倉。咁屌遊離票倉，遊離票倉配條撚咩？你都唔知佢喺邊度，冇得。 咁呢個你又要對於成個籠統咁樣計泛民嗰度有一個，即係你要認為支持者有呢個忠誠度喺度，你叫我投卿姐就投卿姐，但係我心有個道德掙扎噶嘛。 嚇、 啊！即係喂，咁呢個係真啦，尤其是如果係真係所講嘅鐵板一塊，喂，咁我問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哋成班政黨唔組埋一個政黨啫？ 啊、 如果是一樣的話，咁、啊、正正是因為你哋有不同，所以你哋嘅選民嗰個鋪係有不同。但是如果你去到配票嘅時候，你要我屋企人平時投開長毛唔投，要投另一位嘅，咁你嗌得喐先得嘅。但而家去到一個某程度上就係、是、蘇哥啦，即係又係泛民啦，咁樣裏邊嗰個差異都越嚟越大 咁 嘛。 唔係，我覺得個原理要搞清楚先，即係你話大家統合起上嚟，然之後即係當然，其實我想講，而家部署係部署唔切嘅啦。其實，即係你同埋你要對嗰個選民嗰個動員啊，同埋嗰個網絡系統啊，嗰個資訊嘅嗰個通訊嘅系統啊，你本身有一個系統喺度啦。但如果有人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喂，統合起上嚟做一個配票系統，令到個得票票數更加平均，變成得票嘅變成呢個咁樣嘅進入議會嘅議席，其實做唔做到嘅咧？其實係要做嘅，係要做嘅。由比例代表制喺香港嘅立法會選舉出現之後，就應該要做呢樣嘢。然之後其實做過嘗試，但係做過嘗試都係一啲好撚難嘅嘗試。即係其實係好撚難嘅，好閪難嘅，即係冇撚做過就係話喂今屆咁樣。譬如之前鄭經翰即係大班去推薦佢哋用鑽石名單，做咗鑽石名單撲咗街啦，咁證明咗鑽石名單唔得啦，鑽石名單唔得，咁跟住點樣先得咧？基本上，咁就唔係鑽石名單先得啦。但係點都得咧？基本上就冇發展過噶啦， 非鑽石 係啊，冇發展過噶啦，嗰個配票系統係冇發展過。 呢個我覺得係同成個選舉制度有關嘅，因為你話就話比例代表制。但是不反映个比例的嘛，你个议席得咁少，得个六个，得个七个，我冇办法攞到几多%票数就等于几多个位，即是如果我攞30%票数，我就有30个位嘅，咁我就钻石名单得过啦，但唔系噶嘛，而家攞几多票都系得个位啫嘛。 我系 sorry， 有人喺 chat 提翻我，我系三万几票，唔系二万几票，系咁就我都唔记得咗，咁 你对唔住就系万选民， 唔系你可以咁讲，你可以 因为而家拆成， 但系配得平均。更加接近啲，系應該係做到嘅。 咁啊，戴廷個文章都係咬緊，就係每區咬多一席啫嘛。 唔係，我想講， 但係敗甩 嘅。但係歸根究底嘅原因就係、是，有時候我哋除咗從原理上面嚟到講之外，我哋都要從實質上面嗰個餡嚟到講啊嘛。你嗰班係乜撚嘢人啊嘛？ 咁我今日想講餡。 你嗰班係乜撚嘢黨啊嘛？所以我必須要清楚同大家講就係、是，個原理得唔得？係得嘅。如果掃走曬呢班人，如果整體喺政治，無論係錢嘅實力啊，或者係出選嘅人才啊，或者係黨嘅黨嘅影響力嘅實力嘅系統，如果盡歸於我黃楊達旗下嘅話，我可以 promise 你，我係做到嘅。喺呢班人手底下，梗係做唔到啦。即係我唔係話呢班人盡歸我旗下，呢班人盡歸我旗下，我就全部掃地出門嘅。 係， 即係你明唔明啊？ 咁佢又另組一個黨新思肥咁樣， 冇用嘅，冇用。 唔係咁嗱，咁亦 我又如果從唔 係之後，所以我咪講咯，我係講包埋錢啊，包埋呢個咁 地區辦事處啊， 係啦， 但係我嘅 即係如果嗰啲資源，如果嗰啲資源喺我手上邊嘅話咧，即係如果佢哋嘅資源或者佢哋嘅誒唔好計歷史啊，即係我都唔需要佢哋漫長嘅歷史啊，我淨係需要翻你哋嘅資源，有你哋嘅資源，有你哋一定嘅資源，包括埋就係除咗黨，唔係即係咯，同埋一啲。就是、最主要的地區嘅系統啦，嗰啲咁樣。如果嗰啲嘢掌握喺我手上邊嘅話，我想同大家講，我有信心做到。 咁除非選民嗰啲選票反映咗，就係都係盡歸喺你手上啫。嗱，呢個好原理上咁講啊，你做咗地球俠之後， 唔係佢啲資源俾咗我之後咧，嗰啲選票就會反映出嚟噶啦。 我 都係。 咁點樣喺你度咧？ 呢個原理上實際上討論下 要，唔係好簡單噶。嗱，而家年宵啊嘛，嗱，只要你哋嚟買我哋嘅產品，買到我嘅資源係多過好去到佢哋咁撚多嘅咁樣，咁咪即刻出現咯。 係， 咁咪即刻出現咯。 嗱，譬如你話講住名單，譬如艾喬講話長毛係另一張名單。嗱，而家喺個制度嚟上面嚟講，而家難免就係大家都知道。你喺同一張名單搶第二席係嘥氣，即係與其搶第二席，不如拆幾張名單出嚟，你自己諗辦法配就仲好嘅。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喺制度上本身佢有個好禮計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得嗰幾席，佢一個區，咁變咗比例代表就反映唔到實際嘅效果。咁而家就索性自己一人拆張名單出嚟就搞配票，其實就搞得好窩火，最後一定係好係麻煩嘅。咁但係又咁講，如果你只係彈球一席嘅話咧，其實而家好多政團都係彈球一席啫嘛。 唔係啊，所以咧，如果根據你嘅邏輯嚟到講咧，其實你嘅邏輯都係啱嘅。你而家喺比例代表制嘅名單嘅第二席，基本上就冇乜可能㗎嘛，窩火㗎嘛。咁於是乎，如果唔存在第二席嘅話，咁咪即係分拆名單咯。OK， 好啦，咁你諗下啦，分拆名單，你又希望每一張名單都可以爭取到一定嘅票數，每張名單盡量可以入到去。好啦，咁你用一個最簡單嘅角度去諗，咁係咪我起碼要記？如果我冇辦法100%控制到啲選民嘅話，我冇辦法控制到佢忠誠度嘅話，咁如果我哋譬如假設我哋而家三個人要出三張名單，咁我哋希望三個平均都分到三樣嘢，咁我哋用最簡單嘅原理出發去諗嘅就係，咁點樣可以令到三個都各自攞到大家自己嘅票咧？咁樣咪就係三個各有自己嘅市場咯。即係你有你嘅特色，我有我嘅特色。 其實而家地區啊嘛， 即係所謂係啦，即係咁講，即係話其實就。唔應該講協調， 唔係唔同地區啊，而係你能夠喺社會上 面 setting point 唔同， 係啦，你社會、你社會上面有唔同需求嘅人嚟投票，而唔同嘅名單就滿足到佢哋唔同喺政治上面希望揾到人入去代表佢嘅需求。好啦，如果講到呢一步嘅話，我頭先咪一開始咪同大家講咗咯。一路以嚟喺成個民主運動入面真正成功做到配票嘅，就係、是、黃毓民提出嘅拉闊光譜啫嘛。 嗯。 拉闊光譜咪做到呢樣嘢，因為以前民主派就係民主派，係由黃毓民入咗去之後，黃毓民先拉闊咗啊，有左翼啊，有激進派啊，於是乎先有激進派同埋呢個溫和泛民之爭，跟住然之後開始先有本土派，跟住先至拉闊咗啫嘛。咁就係因為嗰件事就係、是、啊咁啊啱咯，你係本土派，你咪投本土派咯。哦、嗯啊，你係呢個咁樣嘅乜撚嘢？咩撚嘢溫和 咩啊嗰啲係咪？ 唔係健康本土派， 健康本土派，健康本土派。你係忠誠反對派，你咪忠誠反對，投忠誠反對派咯。你係 反對建制派， 你係淨係非建制派嘅，即係你爭取民，你支持民主，但係不 抗爭， 不準備抗爭嘅咁樣。咁你覺得呢啲都可以投嘅，你咪投咯。喂，因為我哋都去到最後，我哋都不能不承認就係、是。呢、這個世界真係乜撚嘢人都有啊嘛！真係有啲人真係有啲撚人，有啲撚人即係你容許我咁講啊，雖然係選民，即係有啲撚人，即係佢真係覺得黃成志嗰啲嗱呢啲咪啱咯， 代表我啊， 唔好激進啊， 支持民主唔準備抗爭， 系 呢、這个 同我一样， 同我一样，同我一样，系咪啊？有啲人系会咁样噶嘛？ 系要选个唔同嘅人， 系啊。喂，所以 选个一样嘅把托咩？你做啦，选个一样先。 唔系，因为佢原理就系咁样啫嘛。当个分名单系第二席已经系完全系要嚟抬轿嘅，或者系只不过吸地区票，佢根本冇可能送入去。咁最能够平均分到每张名单嘅做法，咪就系用光谱去分咯。 咪所以讲翻实际嘅情况嚟讲，对于好多细党，你话就要公民又好啊，新民主同盟啊，长毛啊，单街。 工啊，呢啲單頭嘅嚟講，其實佢唔使協調㗎，因為佢有佢市場，佢 mark 到幾萬票就搞掂啊嘛。所以我咪就講嚟講去就係話，如果你要搞呢咁嘅雷動計劃，其實你係搞掂兩個大黨啫嘛。佢哋協唔協調，佢同唔同你鬼打鬼，呢、這個先係呢個氣鬼啊嘛。其實同我哋關我哋鬼事喎。 係啊， 唔係甚至係關其他人鬼事咩？ 唔係啊，所以我上集咪講咗咯，我作為地球俠嘅身份，我咪講咗咯。所以佢做出嚟唔係真係想配套啊嘛。佢做出嚟最终嘅目的唔系想要配到，佢最终嘅目的，最终嘅目的就系但凡唔同佢配嘅人，佢就攞住呢个大招牌嚟到攻击你唔配啊嘛，攻击你唔参与配票啊，攻击你唔参与雷动计划，攻击你反对香港民主啊，攻击你反守为攻啊，同你一反对我就系反对地球一样噶嘛，即系原理就系咁样啦，即系嗰件事，即系你道出咗个真相就系、是，其实要配嘅话关系佢哋协先涉佢哋嘅利益问题噶嘛，好啦，咁点解？要配咧嗰啲咁样，系咪真系为咗嗰、那个成、个所谓民主运动，或者系所谓嘅议会入边有更攞到乜嘢超过35席嘅议席咧？喂，其实几时都系要咁样做噶啦，即系你话争取议会嘅过半数咁样，唔系同埋争取议会过半数，即系所谓争取议会过半数。好啦，我入咗去，你又入咗去，咁我哋计唔计埋一块咧？我哋叫唔叫争取过半数啊？屌你老尾、嗯，我哋以乜嘢作为一个共同点啊？嗰啲咁样入到我都唔觉得同你系同一派系嘅，咁你讲乜捻嘢啫？系咪先？你而家。已經唔係以前嗰、那個，已經唔係以前嗰、那個，仲係泛民主派，其實唔存在噶啦。大家知唔知泛民主派其實就係講緊，其實就係泛民主派其實係講緊一個選舉聯盟嚟噶。其實就係講緊呢個咁樣嘅0708雙普選，我都唔撚記得咗嗰陣係旗號係幾多。總之就係其實講雙普選啫嘛，就係嗰個共同綱領啫嘛。屌你老尾冇撚咗啦，泛乜撚嘢啫？而家係泛咩啊？犯乜嘢啊？屌你老尾！我就要求大家以我黃楊達為馬首是瞻，作為一個共同綱 領中心， 係啦，就效忠。 你唔係地球，你太陽。 效忠黃楊達得唔得？寫喺個政綱嗰度，我效忠黃楊達咁樣得唔得？屌你老尾，黐線！你繼續講啊！你繼續 冇啦冇啦，33分鐘，我哋翻嚟講習警嗰單嘢。 玉敏踩场维园年宵版将会在2月4日星期四晚和2月7日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维园年宵市场31至32号普罗热血联合摊位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到时一起来维园踩场啦！